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高伟决定跟随周梅一起离开这座城市。收拾房间时，他偶然发现自己住着的是林小月过去的房子。这难道是巧合？天亮之后，他约好周梅来到房东曾老太婆的家。 高伟和周梅向老太婆讲明来意，周梅说，是你租给我们的房子，对吗？你说房东是一个小伙子，可我们现在了解到房东叫林小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周梅指了指高伟，又对老太婆说，这个房一直有我朋友在住，你不把房东的情况讲清楚，我朋友就不敢住这儿了。老太婆说，林小月，对对呀，那六楼的房子是他的呀，可他已经死了，这房子是他儿子让我替他出租的呀。 原来如此，从老太婆的房子里出来，高伟说，我不敢住在这儿了，六楼两家人都是死了人的，再住在这儿会吓死人的。周梅同情地说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还有十多天就要远走了，再去租房不现实啊。这样，你住到我这儿，咱们挤一挤，临走前的时间不就过去了吗？高伟感激地说，那太好了，真要谢谢你帮助我解难了。周梅说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呢？好吧，咱们得赶回公司去上班了。走出了住宅区的大门的时候，迎面遇上了陆地从外面回来，他显得很有精神，细看是因为刚刚理了发。他看见高伟和周梅便站住了，喜气洋洋地说， 我要结婚了。 高伟不愿意和他接触，只随口说了句祝贺你啊，便向前走。周梅说，他在开玩笑吧。高伟说，谁知道这个人总是奇奇怪怪的。下午将近下班的时间，高伟接到了张俊打来的电话。张俊说，他已经在超市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，今天晚上正式住在他那儿了，得庆贺庆贺。张俊说，他要带一大束玫瑰，猜猜看这花有什么好处。张俊在电话上压低了声音接着说，玫瑰雨怎么样？高伟的喉头一下子堵住了，他愣了一会儿才说，你来吧，我正要下班， 先回去等着你。 这样，高伟只好给周梅打电话，坦白地说，因为张俊要过来住，所以决定还是先住在那个屋里头。周梅说，还是爱情的力量大吧，好吧，住那儿也没什么，两个人住在一起，那鬼神都会敬而远之的。走出了办公室，在走廊上正好遇见了张烨。他前几天刚和一家古董店的老板结了婚，公司里去了不少的人祝贺，回来后都说那婚礼办得真是很气派，新房是一处别墅，张烨真是有福气。可高伟仍然不理睬张烨。此时在走廊上遇见，高伟将头扭向一边，和张烨擦肩而过。走出方城大厦，高伟看见郑川正站在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东张西望。他昨夜一夜未睡，今天下午也没有来公司，想来是在家睡觉吧。可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，郑川站在这儿等谁呢？招呼过后，郑川说他在这里等木林公司的李经理，有事情要办。他还对高伟说，他住的那个房子不要退还给房东，如果他不住了，自己准备在那儿住一段时间。听到这样的话，高伟对郑川的状态是既感动又害怕。这就是阴阳之间的爱情吗？高伟只好点头同意，但是说现在还不搬家，再过几天看一看。郑川望着高伟向公交车站的方向走去，心想，林小月的房子怎么就让他住上了呢？这也真是有很多的偶然。他记得一本书上说过，偶然即是命运。这个时候，木林公司的李经理急匆匆地赶到了，他对郑川说，对不起，前天晚上喝醉的酒，没能及时到公司来处理那件可怕的事情以及发生的误会，这两天又去墓地协调那里的管理工作，因为自从上次在墓地出现了鬼魂，陵园的管理人员在情绪上始终有点动荡，尤其是那个遇见鬼魂的梁管理员，好一阵呆一阵的。这几天他的身上又起了不少风疹块奇痒，这使得他的情绪又悲观起来，老说这就是鬼魂的邪气吹在他的身上留下的毛病。他借此要求调回城里的公司总部来工作，这怎么行呢？我赶过去给大家开了一个会，统一思想，坚定信心，要求把陵园的工作搞得更好。郑川笑了，这种套话他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也对职工讲过不少，有什么用呢？鬼魂的事情不弄清楚，管理墓地的人肯定有各种情绪，而要弄清楚鬼魂的事情，必须要当事人的参与，这就是郑川今天约见李经理要办的事情。郑川和李经理一起来到了18楼，职工们已经下班了，只有曹老头看见郑川惊了一下，他正要躲到一边去，李经理叫住他说，你也参加啊，我们和郑总一起研究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儿。大家在李经理的办公室坐下了，郑川说，李经理，你是误解我的意思了，我找你来不是要研究怎么对付鬼魂的事情，而是要在林小月的坟墓边买一块墓地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，所以找你来想想办法。 经理顿时睁大了眼睛，什么？在林小月的坟边买块墓地，这不是那个窜上楼来的女鬼提出的要求吗？郑川，你被鬼魂吓住了是不是啊？ 郑川说他不怕鬼魂，但是鬼魂要是提出要求，活人不可以不答应。怎么样，林小月的坟墓旁有空地吗？ 李经理摇了摇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去过那里的，一座挨一座，这怎么能挤得出位置来？ 曹老头不停地审视着郑川，然后站起来假装上厕所，一出门便溜回了他的小屋，关上门。他的心里有点发抖，他不能看着一个大活人在那里谈论着自己的墓应该在什么位置。这个人看来和前来定墓的女鬼是商量好了的，他们要葬在一起，太可怕了。曹老头为今天晚上怎么过开始担忧，最好李经理和那个人谈好了坟墓的位置，不然今天晚上又会凶多吉少的。高维躺在浴缸里，红色的玫瑰花瓣在水上轻轻地荡漾，他闭眼享受着这种浪漫。张俊搬了个凳子坐在浴缸边上，将手中的花瓣不断地撒向水里。 突然高伟惊坐起来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水雾，说：我怎么觉得自己像死人似的？我刚才恍惚了一下，我看见了一个下葬的场面，棺木已经放下去了，有的人正在向墓里撒花瓣呢。 是的，爱和死亡是如此的相似，他们都热爱鲜花，或者是鲜花都热爱他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夜晚，高伟从深入浴缸就嗅到过死亡的气息。这是林小月的房子，这浴缸是他用过的，尽管用洗涤剂洗了又洗，但是他躺进满缸的温水之后，还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自己不去胡思乱想。从浴室出来，高伟对张俊说：你还得等一等，我去书房里记点日记。张俊说：没想到你还有这个习惯。高伟说：才开始，一定得坚持。穿着睡衣的高伟在书桌前坐下，从抽屉里拿出刚记了几页的笔记本，开始将今天的事情简单地记载下来。这个习惯他是从周梅那儿学来的，周梅说他每天都记日记，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思维更清晰。周梅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销售主管的职务，有很高的年薪，还有沿海城市的大公司拉他去加盟。高维觉得应该向他多学习一点东西，包括记日记的习惯。高维想从多方面让自己完善起来。记完日记出来，坐在沙发上的张俊不解地说：记日记有什么用啊？高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他说：如果我今天晚上死了，这日记至少可以让人找出死的线索。张俊说：你侦探片看多了是不是？怎么满脑子都装着玄乎乎的东西呢？也真是凑巧，张俊刚说完这句话，外面的楼道上就响起了脚步声。张俊有点紧张地向外看，他说： 这么晚了，会有人来找你吗？高伟说不会。脚步声没有在门外停留，而是一直响到楼顶上。楼顶上是荒芜的花园，以及以前的房东扔在那里的杂物。这个人深夜上那儿去干什么呢？张俊说，上楼顶去看看，不然今天晚上心里一直会悬吊吊的。高伟拉住他说，别去，不会有什么事儿。这里的物管员有时候会到处走。高伟想，这个人一定是陆地，这个人像夜游神一样在这楼里乱窜，知道了是他也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。高伟和张俊走进了卧室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将这房子惹出的烦恼和楼道上可疑的脚步声统统地扔在脑后。高伟看着张俊那充满激情的脸，想着张烨将他介绍给他的时候，本想是给他设一个陷阱，没想到却是给他送了一件礼物。这个时候，高伟的手机响了。现代人的隐秘空间就是这样的脆弱，别人的手指头一动，就能让你防不胜防。高伟有点厌烦地拿起了手机，是谭小颖打来的，这让他意外。谭小颖首先问他，今天下午郑川到公司上班没有？他说没来，只是下班的时候见到过郑川站在大楼的外边在等人。谭小颖说，他觉得郑川的状态越来越坏，今天上午就没有输液，原说只停一天，可今天晚上谭小颖打电话跟他联系的时候，郑川说明天也不输液了，今后也不输液了。谭小颖说，停止输液本来也没有什么，他的高血脂是一个长期保健的问题，但是谭小颖却从郑川的语气中感觉到一种放弃的倾向。谭小颖说，不输液就可见不着郑川了，但是又为郑川的状况在担忧。谭小颖让高伟多留意一点，可能的话让公司里的人多照顾一下郑川的状况。这个本该美妙的夜晚就这样被肢解了。高伟关闭了手机，他不能让这个夜晚变得如此的不完整。他们重新拥抱在一起，让话题重新回到两个人的感情上。高伟睡着了之后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梦，陆地结婚了，在楼下的端烟门口，不少人簇拥着一个罩着红盖头的新娘款款地走来了。到了楼下，人们嚷着要陆地背着新娘子上楼。陆地胸前带着花，弯腰背起了新娘子，一直走到了六楼，进入了隔壁的那间房子。新娘子坐在床沿上，始终一言不发。高伟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，非常想看一看新娘子的面容，但是红盖头将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的。高伟听见人群中有人说新娘子的名字叫梅姐，他觉得这个名字好熟悉，但一时想不起是在哪儿听说过的。这是一个充满喜庆色彩的梦。高伟在醒来之后不禁好奇地想，陆地真的要结婚了吗？他想起中午遇见他的时候，陆地心理了头，显得很精神，还有自己上次梦见厨房里躺着水，醒来后果然是这样，那么今天晚上的梦是不是也是事实呢？ 现在是凌晨三点多，高伟强烈地想去邻居屋子里看一看。张俊在他的身边睡得正熟，他不忍心叫醒他，便独自披上了衣裳，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出去了。隔壁房门在紧闭着，高伟拧了一下门把手，门开了，屋里一片漆黑。陆地今天夜里显然没有来过这儿。高伟在门边摸到了电灯开关，灯亮了，客厅和以前看过的没有什么变化。高伟一转头，看见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了灯光，里面有人吗？高伟想起了梦中的那个新娘子，她罩着红盖头，坐在床沿上。现在她真的在里面。高伟走到卧室的门口，推门，往里一看。床上躺着一个人，是陆地。他手脚伸开，仰躺在床上，脖子上流出的鲜血把床染红了一大片，地上有一把浸着血迹的菜刀。天哪，天哪，陆地自杀了。高伟捂住了脸，转身就跑，却一头撞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。高伟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而那个人抱住他说：别怕，我是张俊。高伟缓了一口气，幸好张俊醒了之后跟了出来，不然高伟跌倒在这里会昏迷过去的。事后高伟对自己那天晚上的行为非常的不解，他醒来后执意要去隔壁查看，这好像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志。当时张俊还算镇定，他走到床边看了看死者，说早已经死去了，我们赶快报警吧。高伟说，既然已经死了，就让他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吧。他是和梅姐结婚去了。梅姐是这屋里的女主人，而陆地说过要和她结婚的。梧桐乡九号，陆地之死的风波已经平静下去了。受不了种种惊吓的高伟已经搬去和周梅同住了，他已经向公司提出了辞职的申请。再有几天，他与张俊就将和周梅一起离开这座城市，远走高飞了。高伟住过的房子现在由郑川住着，他执意要来住一住，高伟没法拦住他。郑川来这里是为了与林小月见面的，他带来了手提电脑，住下的第一天他就给林小月的邮箱发去了邮件。他在邮件中说，我现在已经住在你的屋子里，我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，你发给我的十封回忆往事的邮件我都看了，我盼着你能够回到家，我已经在这儿等你，就像当年在河边或者在正口等你一样。第一天过去了，郑川没有收到回信，屋子里也没有出现任何身影。第二天仍然是在平淡无奇中度过，唯一值得提起的是夜半吹过了一阵大风，厨房里有扇未关的玻璃窗被风吹得砰砰的响。郑川起床去关上窗，也就没事了。 第三天，太阳从房子的东窗照到了西窗，然后红光慢慢地熄灭，让夜的墨汁在窗玻璃上一笔一笔地涂上，直到一片漆黑中能照出人的影子。郑川打开电脑，意外地看见了一封新的邮件。郑川心里一阵狂跳，这邮件来自林小月发出的往事邮件的那个信箱。郑川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邮件，他匆匆扫了一眼，然后发现这个邮件的内容与以前的完全不同，纯粹是一个与他和林小月都没有关系的鬼故事。郑川认为这一定是某个发邮件的人发错了邮箱了，不过郑川对偶然的东西一向都比较重视，管他是不是发错了邮箱，既然收到了就得认真地看一遍，谁知道这故事里面会藏着什么暗语呢？于是郑川对着屏幕仔细地读起来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高伟梦到陆地结婚了，醒来后却看到陆地已经在隔壁自杀了。高伟吓得搬走了，郑川却住进这个房间，这让他感到可以和林小月更近了。果然，他又收到了新的邮件。 郑川又收到了一封邮件，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个发邮人发错了邮箱，不过既然到了，还是得认真地看一下，谁知道这故事里边藏着什么暗语呢？于是，对着电脑的屏幕，郑川认真地读起来了。邮件名：一个不得不读的鬼故事。吴军到 A 城去出差，夜里下飞机后，与另外两个旅客共乘一辆出租车进城。三个人的大皮箱都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。汽车进城后，司机将三个客人分别送到不同的旅馆。吴军是第二个下车的人，他拎上了自己的大皮箱进了旅馆。住进房间后不久，吴很快发现自己拿错了皮箱。这口陌生的黑色皮箱与自己的皮箱除了颜色一样之外，品牌等各种标记都完全不同，密码锁自然也就无从打开。吴军提了提这口箱子，沉甸甸的，他的心里稍稍踏实下来，因为他的箱子除了换洗衣服之外没有更重要的东西，想来不会比这口箱子更值钱。那么拿错了箱子的另一位乘客也会想办法来找回这只箱子的。吴军没记住出租车的牌照，只好给客运管理处打电话。对方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，告诉他别着急，现在已经快半夜了，他们会在明天之内替他找回皮箱。吴军心安理得地准备睡觉了。他先进浴室洗澡，正在淋浴的时候，突然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女人。由于镜面上的水雾太浓，那女人的身影模模糊糊。吴军大惊，回头往浴室门口看，没人。再看镜子，那女人还在，就站在他的背后。吴军赶紧用毛巾擦去镜子上的水雾，一边擦一边看见那女人转身跑出了浴室门。吴军跟出来，外面锁得好好的，房间一目了然，是藏不住人的。吴军检查了衣柜里面、电视柜后面以及床下，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。他想着自己看眼花了吧，于是丢开这事，关上灯上床睡觉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吴军感到有冷气吹到脸上，他睁开眼，猛然看见一个女人正站在窗前俯身看着他。这女人满脸是血，两个空眼眶里没有眼珠，像两个黑洞洞的大坑。吴军惨叫一声，从床的另一边滚下去，然后爬起来绕过床尾想向门边跑，不料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，重重地摔在地下，一下子爬不起来了。吴军想完了，那女鬼会来掐死他了。然而 周围却一直没有动静。吴俊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开灯，屋子里什么都没有。刚才将他绊倒在地的是放在墙边的那只黑色的皮箱。吴俊终于对这只陌生的皮箱产生了怀疑，他拿出小刀，撬开箱上的锁，然后拉开长长的拉链儿。咚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从箱子里滚出来。吴军只觉得天昏地暗，他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他看见这人头是一个女人，在血肉模糊中，那颗头突然张口说话了：“我到处在找你，你怎么不回家？”我天哪，这不是他妻子的声音吗？吴军经商常年在外，他妻子三年前被入室抢劫的恶人杀害了。此时此刻，吴军头脑里嗡的一声，一头栽在了地上。第二天，客运管理处的人找到了搭乘吴军的出租车的司机，司机说确有其事，但是他搭乘的是两个客人，而不是吴军所说的三个人。两个客人，一个在城南旅馆下的车，另一个那就是吴军，他去城西，所以最后下车。追皮箱，司机说只有一个放在汽车后备箱里的，那就是吴军的黑色的皮箱。而城南下车的人只拎着一个手提包，根本没使用后备箱。事情蹊跷，客运管理处的人给吴军打电话，没人接。不久就传来了警方的消息，吴军在旅馆的房间里莫名死亡，面部非常的恐怖。他携带着一只黑色的皮箱，没有被撬损的痕迹。皮箱里有他的换洗衣物及来 A 城的机票等等，包括他随身携带的钱财也尚在，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。死亡的原因，警方正在调查中。郑川读完了这个故事之后，感到一阵一阵的毛骨悚然。他迅速地关闭了电脑，仿佛那故事中的人物还有那颗会说话的人头会从电脑中滚出来似的。关上电脑，他似乎有了一点安全感，这才开始反复地琢磨那个故事。然而他想不出这和他正在等待的林小月有什么联系。林小月是温柔的，是完整的，他至今也只是像影子一样的飘来飘去。林小月将珍贵的往事用邮件发给他，林小月将早年的梳子和镜子留在他的办公室，然后又悄悄地收回。林小月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念着他，他试图在墓林公司为他定一个墓，以便他们能够紧紧地靠在一起。郑川也遇到过恐怖的形象，但那一定不是林小月，而是另外的野鬼。夜已经深了，郑川准备睡觉，他走进浴室冲凉，无意中看见镜子，便想起了那个故事。这个时候镜子上同样是水雾弥漫，郑川用毛巾擦了擦镜面，和他面对面的是一个憔悴的中年男人，头发凌乱，目光呆滞。郑川对着这个人哈了一口气，他的面颊顿时在镜面上模糊了。郑川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。郑川继续冲澡，头却不停地扭来扭去，看看浴室门，又看看镜子，平安无事，他裹上浴巾后松了一口气。回到了卧室，郑川立即关灯睡觉，但是翻来覆去老是没能入眠。突然他听见了有轻微的响动声，睁开眼，他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床前。那屋里很黑，但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女人。谁啊？郑川下意识地发出了惊问。那黑影并不回答，却突然俯下脸来，在快要碰到他鼻尖的一刹那，郑川看见这脸完全是一具骷髅。 他惊叫了一声，滚向床的另一侧，同时伸手去摸电灯的开关，摸索了好一会儿才开亮灯，抬头看屋里没有任何人， 然而卧室的门却是打开着，这表明刚才确实有人进出。郑川下了床，双腿有点发抖地走出卧室去查看，猛然看见一只黑色的皮箱放在客厅，他想起了出现在邮箱里的那个故事，便走过去拎了拎皮箱，果然很沉，他后退几步不敢再碰它，他知道如果打开这皮箱便会有人头滚落出来。此情此景，郑川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，他张开嘴吸着气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他住在这里是为了和林小月见面，可为什么总被野鬼缠身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郑川听见背后传来了一声门响，他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女人正站在书房的门口，直面对着他。这个女人一身黑裙，面部只有两排裸露的牙齿和两个黑洞似的空眼眶。郑川没有惊叫，没有呼喊，没有跌倒或者是逃跑，他像被钉在了屋里一样，他的嘴唇抖动着，但是发不出声音，他的双腿像木棍一样，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。 去打开那口箱子， 骷髅似的女人用沙哑的声音在命令着他。 郑川想说不，但是仍然发不出声音。由于这书房里以前出现过厉鬼，郑川这次住进来之后就从没有进过书房，没想到一直有野鬼住在那里面。骷髅女人发出了冷笑，她迈动了步子，她慢慢地向郑川走过来。突然，已经凝固了的血液在郑川的身体里涌动起来，随着一声惊叫从他的喉头喷出，他一侧身捧起了茶几上的一个大花瓶，用尽全力向那个女鬼的头上砸去。女鬼软绵绵的倒下去了，地上有红色的血。郑川看见这滩血围着他旋转起来，家具墙壁也旋转起来了，他的身体晃了晃，慢慢地倒在了那口黑色皮箱的旁边。他的心里这时候在叫着：“李小月，小月，快来扶起我，小月。” 方城大厦24楼，高伟正在周梅的房间里看书。自从离开梧桐巷9号那处让人提心吊胆的房子之后，高伟的心情一天一天地轻松起来。这得感谢周梅，她让他来这里暂住，两个女孩挤在一起，也少了晚上的寂寞。周梅说，开始并不了解她，但是后来觉得她是个好女孩，所以才跟她交了朋友，并且乐意他们一起去沿海城市寻求新的发展。离远走高飞的日子只有3天的时间，该准备的东西高伟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周梅今天晚上去和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告别，估计很晚才回来。高伟没有什么需要告别的朋友，便待在周梅的房间里看着书。此刻高伟参观起周梅的小书柜了，他不断地抽出一些书翻看，夜很静，他不知道他的手正在接近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他先是在书籍之间看到了周梅的毕业证书，证书上的照片让高伟几乎认不出这就是现在的周梅了。照片上的周梅还是一个中专学生，清瘦，孩子气，眉宇间有种莫名的忧郁，而现在的周梅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圆润漂亮，真是女大18变。高伟将毕业证书放回了书柜，当他抽出另一本书的时候，这本书的书名让他心里动了一下。往事，往事，怎么和他看见过的林小月发出的邮件名一样呢？而在书柜露出的空处里， 一把老旧的木梳和一个小圆镜儿，让他触目惊心。这便是曾经出现在郑川办公室里的梳子和镜子，镜子后面还镶着林小月早年的照片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高伟回忆起第一次来24楼买衣服认识周梅后，第二天中午周梅便到他的办公室来玩，期间还参观过郑川的办公室。难道是周梅将这两件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的吗？那么他怎么会有林小月早年的东西呢？高伟的心咚咚地敲着鼓，他慌乱地将拿在手里端详着的梳子和小圆镜放回了书柜，然后坐在椅子上看这本叫《往事》的书。封面上作者名林小月，林小月这三个字让高威的手发起颤来。书的前面两页印有多幅林小月早年的照片，但是其中一幅稍大的照片已经被剪去了。这是一本林小月回忆往事的随笔集，每篇随笔均用书信体写成。高威在书中找到了他曾经看到过的那一封电子邮件。突然一封信从这书中掉出来了，本来别人的信件是不应该偷看的，但是这封寄给周梅的信，因为寄信人一栏写的是《云杂志社林小月》，引起了高伟的强烈的震惊和好奇。从邮戳看，这是3年前的信了，怎么没听周梅说过他认识林小月呢？高伟没法克制自己的好奇心，他从信封里抽出信读起来。周梅你好，自从本刊小月信箱收到你的来信后，我就一直牵挂着你，约你到编辑部来谈过心，但是你不停地哭，这时我们的交流不太顺畅，因此我试着写这封信和你聊一聊，但也能对你有所帮助。我对你首先要说的是，沉浸在过去的挫折对你是一种巨大的身心折磨，人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受到伤害是不可避免的，但终究应该站起来继续前行才对。为了让你理清思绪，我想让你不妨用旁观者的眼光看一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一个正在读书的17岁的女孩，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次商业促销活动，在晚宴上认识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。这个女孩由于在晚宴上喝了不少酒，迷糊中竟被总经理带到了宾馆的房间。酒精的作用使女孩沉沉睡去，朦胧中感觉到这个中年男人占有了她，但是她已经不能动弹。早晨醒来之后，那男人已经离去，床单上有她身体中流出来的血迹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大叠钞票。女孩哭了，她愤怒得像一头母兽。他拿出男人给他的名片，按上面的电话打过去。他怒骂狂叫，说要向警方报警。那男人说，我以为你同意这样做的，并说报警对女孩不利，现在有钱在你那儿，要说你是卖淫也很合理。女孩胆怯了，从此默不作声，奇耻大辱压在心里，只想着有朝一日老天给的机会对那个男人给予狠狠的报复。一年过去了，没有报复的机会，而再要报警更难有证据来支持了。这个女孩陷入了抑郁的状态，对自己也产生了厌恶的情绪，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废物。好了，用旁观者的眼光看一看这件事情就清楚了，你是一个受害者，你没有理由瞧不起自己。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已经很难追究对方的错，但是你有权争取你今后的正常的生活。接下来我要说到如何看待女孩子的贞操问题。你说你后来有了一个男朋友，你们俩非常的相爱，当然还只是精神恋爱的阶段，但是有一次你听见他说他评价另外不是处女的女孩是烂货的时候，你震惊了，你不敢设想你们的将来，你和他分手了，你发誓要一辈子独身。在这里我要对你说，爱情是两个生命的结合，与女孩是不是处女毫无关系，你应该大胆地去爱。 如果一个男人不是这样认为的，那他就不是你应该爱的对象，分手也没什么遗憾。最后，我要谈谈你目前的状况。你说你常常胃痛，去医院做了不少的检查，又没有发现任何的病症，你还失眠、心悸、出汗。你不能和任何人交往，总觉得别人也许知道了你的那件事。你听别人说的任何话都觉得是在含沙射影。你还喜欢待在卫生间里长久的不出来。我想对你说，你目前的状况是抑郁症的表现，你要坚信自己的身体上没有任何病。你躲避与人交往，喜欢狭小的空间，那只是想取得一种安全感。我建议你看一些这些心理咨询的书，它可以帮助自己战胜抑郁，同时你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，不过这需要医生的处方。不要怕医院的精神科，其实大多数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，大胆地去寻求医生的帮助，你的抑郁状态会消除的，我相信你的信心和勇气。随信寄上一本我的随笔集《往事》，里面写的都是我早年的亲身的经历，你会从中看到我也受到过的生活的创伤，命运的捉弄，让我与早年的男友分手后永难再聚。尽管我们现在都在同一座城市，他公司所在的方城大厦离我这里仅仅是咫尺之遥，但是近30年过去了，早年的梦将永远是一个梦。先谈到这儿，读后请给我电话，我们再约时间面谈。我主持小月信箱很长时间了，让我们成为朋友好吗？林小月。 高伟读完了这封信，对周梅在多年前发生的不幸深感震惊，现在如此坚强、勤奋、事业有成的周梅，原来经历过很重的挫折。更巧的是，当时对她提供帮助的竟然是林小月。高伟记起周梅有次说过，他说他有个大姐是世上最好的人，但是已经去世了，他现在每年都去扫墓。他讲的就是林小月。然而多年前夺取周梅的贞洁并让她陷于抑郁症的男人是谁呢？高伟想到这点时，他的心狂跳，因为他无端地想到了郑川。可能吗？他想起了出租屋的书房郑川所看见的鬼魂，而这个屋子正是周梅转让给他的，周梅会不会另外留有一把房门钥匙呢？这房子的房东正好是林小月，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？一定是周梅与林小月一直保持着往来，她才会在后来租下了这个房子，而租下这房子完全是为了一个复仇计划。大胆的设想一旦做出，支持这种设想的证据就越来越多。高伟突然想起了周梅昨天晚上说出的一句梦话，他说我要让他精神分裂。高伟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现在是夜里12点15分，周梅出去会友一直没有回来，会不会……高伟的心里突然无比的紧张，他不加考虑的冲出门。很快的，他已经跑出了方城大厦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，上车后急切地对司机说：吴同向，求号。高伟跑上6楼的时候感到双腿发软，他曾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惊魂夜晚，今晚不会再出可怕的事吧。他敲响了房门，里边没有动静，再敲里边响起了郑川的声音：是林小月，你终于来了。房门打开，高伟一步冲了进去。你是谁？郑川对着他愣愣地问。高伟知道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一眼便看见了躺在地上的女人，还有他自己的黑色的皮箱。高伟在躺着的女人身边蹲下，她恐怖的面容吓了高伟一跳，但他立即看出这是一具面具，他伸手摘下了面具。周梅，你怎么了？高伟惊叫起来。 高伟立即给谭小颖打电话，不到一刻钟，医院的救护车已经赶到。当几个医护人员将周梅抬上担架的时候，站在一旁的谭小颖紧拉住了高伟的手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怎么回事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这可怕的事件改变了周梅和郑川的命运。三天时间过去了，周梅在医院里仍然没有醒来，她的脑部严重受损，医生说醒过来的可能性是50%，不过他们会全力抢救的。郑川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，他已经认不出家人和朋友，但每天坐在电脑前打字却仍然熟练。郑川在给林小月写信，尽管打出的文字没有人能读懂，偶尔郑川从电脑旁抬起头来，朦胧的目光中仿佛藏着对某种过往时光的热爱和眷念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